时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誓言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满意被过之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，过过一辈子，也要把 不会，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就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远方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了。 希望你不要经历脑洞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反正没有了自己，哦，

谎言，不是学不会，只是觉得爱太美，只去沉醉，流泪。

战胜。这刻发再摇曳情意，由怀般印象再发现，时装表演俘虏着路人视线，可你动于你的身边，喜爱上你本面，能迷住眼睛，之间大走背影仿佛像沉默的心跳声，掩饰着表情。No, I can't stop watching you, baby.这刻花再摇曳情意，油画一般的印象再发现，时装表演俘虏着路人视线，和你荡于你的身边，喜爱上你背，Let's ride。热恋着你， 解开了相约的序幕，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。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由情侣变成了陌路，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，对你的情感依然如故，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，让我把思念倾诉。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，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，美丽的往事已模糊。慢下了脚步，屋里在

会累，一直往前。一个我动弹不得，伤心欲绝。我不确定几个我住在心里面，偶尔像敌人，偶尔像姐妹。一个我在网路上朋友一堆，一个我在房间里独自面对。灰色的音乐塞满黑夜，嗨得像麻醉，好让烦躁的胃安静一点，忘了全世界。分裂前的热泪，分裂后的冷眼，越爱谁越防备，像只脆弱的刺猬。分裂前的心碎，分裂后的假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